神是离开躯体向何处去？无边际的空间为宇，无穷尽的时间为昼，在无边际、无穷尽的宇宙之间，一切心灵所感受、接触到的一切境界，也是无量无尽。概括地说，可分十种戒欲，四种是圣者的境遇，六种是凡俗的境遇。此十种境遇的心体皆同，只以迷雾染净之不同，而形成圣、凡、解脱、业系之差别。以善恶业力之不同，而形成六凡流转于生死之无起。所谓法界唯心是也。此说明作圣作凡，或想解脱自在之乐，或受业障系缚之苦，皆自心所作，自心为主宰，即所谓唯心所造是也。然而，资执末法，若全靠自力证悟意图而登圣域者，一人修行悟者，难得一人。今之众生，痴暗迷染，虚妄颠倒，业重福轻，障深慧浅，岂不永轮三界流转生死吗？释迦世尊就是为了悲悯末法众生，特别驱锤方便，招是最简易、最稳当的念佛法门，为西方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以宏愿力故，无论上至下愚，善良邪恶种种人，只要能回头向善，真信切愿，诚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读南无音，意为归命顶礼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命中之时，佛极圣众，就来接引，与一念之请，即得往生佛国。莲花化生，寿命无量。永离生死流转之苦，享受庄严圣妙之乐。因此，所谓临终前后救度之法，应于生命垂危时，除不移动、不哭泣外，家属及亲友们于肃静无声的病房中，令其心境平静、清静，要为之同声称念阿弥陀佛，以引导病人的神识闻佛名号，生欢喜心，心中也随着念佛，病者即会心境开朗，有安全感，一心求生佛国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